她长得好看呢。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很想甩她一巴掌。不是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怎么样吗？总之我看她就是一个大写的怂，明知对方不是对的人还迟迟不肯放手，就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和后半生的不负责。分手带来的恐惧大于痛楚，恐惧于一种习惯被打破，恐惧对未来再也无法邂逅，故此陷入自怜，却又自以为是，一往情深。如果你被他甩了，却被玄彬接手，你还悲哀吗？我相信世人都是如此。对的人应该是不会分开的，中间即使有分歧，也曾背道而驰，但心中不忍不舍，彼此终会回头再看看的。真爱是唯一的，要是他能喜欢着你的同时还打量着其他人，那他其实谁都不喜欢。不爱自己的人，就算心头滴血，可能半路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也要离开，而不是死乞白赖地求他留下来。但我这种恋爱经验为零的人，跟他讲这些道理真的是很没有说服力。你这种人就是把恋爱想得太完美了，爱情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那样。舍友看我对他一点安抚作用都没有，狠狠给我丢下这句话。是啊，我总被人说是不切实际，他们预测我早晚会栽一个大跟头。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如果你追一个有恋爱经验的女生，那你只需要打败她的前男友。要是你追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生，你需要打败的是她的幻想。生活中的恋爱都不尽完美，很多人说爱情不过云云，多年后你会发现和谁结婚都是一个样子。但我想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曾对爱情和另一半产生过幻想，想要天荒地老，从一而终。这些理想成分其实才最接近爱情本来的样子吧，只是世间的人们不够幸运，也不会去好好爱。如果我有另一半，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过程源于顺其自然的邂逅，我们或是此前完全没有交集的陌生人，或是久处不厌的同学同事，但绝不是来自一方餐桌上的相亲对象，举着经济收入等各项指标的号码牌，按号就坐。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对方都恰是自己心中喜欢的样子。他不用太帅，但是个头很高，保持一点身高差，会让我觉得更有安全感。在冬天寒冷的大风中，在夏日的艳阳天，他能为我挡一阵风，遮一片阳。他不介意我脸上的一点小雀斑，觉得我的圆圆脸也很可爱。当然我也会保证每天的运动和健康饮食，把身材保持在标准范围内。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都褪去了少年时代的青涩，成熟理智，也偶尔天真。我们都能直面自己的感情， 善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爱情的接纳更加坦荡和充分，没有小心翼翼的试探和猜测，也许会少一份初恋时小鹿乱撞的激动，但稳稳妥妥的面对却多了一份知己般的默契和笃定。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并不着急于结婚生子，把婚姻当成一种社会责任要即刻完成，即使遇见对方的时候已经年纪不小，我们也能淡定从容地谈一场悠闲的恋爱，一起学习，一起旅游，一起培养爱好兴趣，一起分享工作生活中的感悟和体会。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阅历，面对大事宠辱不惊，面对小事懂得制造乐趣，在日常的惊喜中感受幸福。他能包容我的小脾气，我能守护他性格中的小男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毫不犹豫地站在对方身边，给予无条件的信赖支持。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已经各自通过努力在工作上稍有成就，车子房子可能还没有，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不久就会实现。也许我们不是百分百的门当户对，但是各方面我们均衡下来势均力敌。如果我们想结婚，随时都水到渠成，不会因为物质部分遭遇亲朋好友的反对，也不会为一些生活琐碎消灭透支美好的爱情。我希望我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对未来的计划大致相同，要一心一意的恋人，要一生一世的婚姻，要一儿一女的生活。其实亲爱的那一位，这些都是我对你的幻想，也许你真的到来的那一天，我发现你虽然打破了我所有的期待，我们却依然合拍也不一定。在女生所有关于爱的幻想和期待里面，最重要的是钟情和专一，是你来了就不会走了，是你说爱了就爱了一辈子。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的爱情观，聊聊你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幽兰的网友。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没有找到理想的爱情，尤其至于伴侣，即便是努力了半生，都好像对方没有达成自己的所想所愿，而至此遗憾丛生。原本自己明明是个于己于他都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却为何优秀至极都没有得到最初 想要的那个人，因为你爱的那个人永远不是你眼前心里身边的任何一个，而是你脑海之中幻化出的那个理想伴侣。他没有周遭的是非琐碎，也没有没完没了的鸡毛蒜皮，他既懂生活，也知情知趣，有着故事里的回眸一笑，顾盼生辉，也有着直率大胆、热情似火的炽热忠心。这种理想的人，生活里不是没有，只不过他们或许只能涵盖其中的几点，却不能成就全部。因为人无完人，任何人的优缺点的比例都是相辅相成的。你或许一直在寻找，却永远无法得到。闺蜜小莫和谈了4年的男友分手了，不为别的，只因为她男友终究成不了她想要的样子。小莫的男友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她太好了。男友事事顺从她，处处迁就她，不过这也让小莫对男友的操控变得理所当然了。所以即便小莫拥有了别人羡慕至极的幸福，但却依然还不满足。她总是希望男友可以变成偶像剧里的那样，既能耍酷，还能时不时的来点小浪漫，再不然也应该有点歌手李健的书卷气，偶尔唱个小歌，喝点小酒，做个小诗，有点风雅情趣。然而小莫始终是忘记了一个事实，她男友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真实的人，而不是她画中笔下脑海里能随时随地被涂抹添加的任何角色。所以即使相恋4年，小莫依然对男友的表现时常感到失望。她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曾被男友的哪一点所吸引。原本刚认识的时候，小莫的男友就是这个样子，也没有丝毫伪装，是个性格好、没主见、女友控的小男人。她也完全是被男友的百依百顺所折服的。但是时间越久，小莫越觉得男友是个无主见、无个性、无特点的三无男人，丝毫再不能让她心动。所以考虑良久后，小莫毅然决然地还是向男友提出了分手。分手后，小莫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终会找到更适合他的男人。而我不能告诉他，也许终有一天他会意识到，那只能是一种终极理想。后来，小莫相亲也好，朋友介绍也好，遇到过很多人，但是他们总有些缺点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他不是没遇到过拥有诗书才华、心怀远方的，只是这样的男人往往不切实际，总想着出去云游四方，却不能固定安稳在一个地方。也不是没遇到过迷人性感、浪漫多金的，只不过这种男人总喜欢沾花惹草，因为不止你被吸引，别的女人也很容易被他吸引。所以在几经辗转之后， 小莫30岁生日的那天却依然还是单身。他并不后悔当初分手的选择，即便是他所放弃的男人们都纷纷结了婚，小莫也对自己每一次选择和改变依然执迷不悟。而他其实并不知道，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他所遇到的那些男人，而在于他自己。因为他总是忘记了当初迷恋他们的缘由，而常常困扰于他们身上所达不成的理想。小莫不知道他其实不是匠人，他的爱人也不是艺术品，他没有办法将男人打磨成他想要的杰作，所以他只有不断的放弃，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望和不断的再次试错。如果你们说小莫是完美主义，那我只能说，完美的人往往只是对自己完美，而对他人并不苛求。我觉得小莫是理想主义，他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伴侣投射到所爱之人身上，原以为自己爱上的人是那个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后来竟发现他不过是甘于平凡生活的一介凡夫俗子。因此小莫总在失望，也意图将那些人改变成他想象里的模样。而事实是，任何人都不会成为100%适合他的人。所谓真正的适合，是彼此的磨合中成为适合。所谓完美的眷侣，不只是能够欣赏并享受着他的优点，还能够接受并爱着他的缺点。婚姻爱情里，我们往往都是那个苛求爱人的小莫，挑剔着他不洗袜子，他不刮胡须，他邋遢口臭，他稀里糊涂。我们总疑惑自己当初是否瞎了眼，为何会爱上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魅力的男人。所以我们争吵不止，我们喋喋不休，我们失望迷惘，却殊不知我们爱的这个人或许就是那个恰好的人。他不能身披金甲，也不会盖世武功，但他足够爱你，也会为你披荆斩棘。因此如果能时常想想当初的选择，能适当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能接受对方成为那个并不理想却很真实的人，或许爱情里的分分合合就会少很多，婚姻里的鸡毛蒜皮也都会自动忽略。虽然隔断理想主义的伴侣是很痛苦的过程，但这也代表着你将走入真实的自己和他人。我们常说相恋容易相处难，难就难在恋是一个外在的吸引，而处是一个彼此磨合融入的过程。武志红说，爱情的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找到所谓正确的人，而在于你能否将自己的内心修炼成正确的。也许不苛求于他人，也才能放过自己，觅得幸福。 许多往事纷飞，回忆无

说露露同学下课的时候记得把因为等你无聊睡着的我带上，而我由于习惯了他不加班不正常的工作，所以对于他的话从来不抱太大希望。每次下课看到他没有按照约定等我，便会打电话给他，假装用一种非常失望的语气数落他一番。易先生的回答的口气倒是很得意，似乎非常享受这个互相逗闷子的过程。现在想来的确无聊，没错，庸俗且无聊，但是爱情本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儿啊。情节再无味再庸俗，也不阻碍它直白的发生。并肩走着，小风一吹，吹来荡漾的温暖，爱情来了。易先生永远像没长大一样，恋爱后也是。他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总是会带着我跑来跑去，寻找他口中的所谓美食。有时甚至不惜花费比餐费更贵的路费，去吃一顿饭。记得有一次，易先生扬言要带我去吃京城最好吃的川菜，结果车开到一半，却饿得不得不在路边先买了一份烤冷面垫垫肚皮，边吃边说：“你开车，我要和烤冷面谈十分钟恋爱。”我一边开车，他一边用烤冷面挑逗我，送到嘴边，又拿回去。我把车停在路边，一边朝他背上送拳，一边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地拿过他手上的烤冷面。易先生有着单薄而温热的脊背，对于身高175的他来说，肩膀还不足以用宽厚来形容。但是恰好我爱的并不是他的矫如玉树临风前，偏偏是一种踏实静谧的细细碎碎的充斥着生活琐碎的气息。跟易先生分开很久后，还能记起那年夏天他带着我参加朋友聚会的场景。34岁的男人做事情的时候总是有着调皮但不失分寸的尺度，席间易先生不停地往我盘子里夹菜，为了避免我初次参加他朋友聚会的尴尬，他提出的所有话题都是我可以轻松加入的。夏季和火锅是那么不和谐的搭档，但是那个夏天火锅店里的谈笑和滴在易先生裤子上的油，成为我对于那个夏天的全部印象。那个时候我觉得爱情真是一件极度享受和快乐的事情，就像一辆平稳行驶的车，我坐在副驾驶，易先生开着车，我们不担心方向，只担心对方。我们还是分开了，原因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可能就是狗血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阴差阳错。易先生离开了北京，而我渐渐地开始恐惧平淡。我不想一个人，所以无论吃饭、逛街、看电影、听音乐，总是需要朋友陪着。即便我和他们在一起话很少，甚至什么都不说。尽管我知道过日子其实就是很无趣的一件事儿。易先生发微信告诉我，把无趣的生活变得有意思其实不难，就比如我可以去北京看你。我回答说，你来只是为了满足一下下吗？他发了一个邪恶的表情没有说话。不是我不想，而是看一下本身没有意义。前两天实在无聊，重新将《非诚勿扰二》看了一遍， 电影里的孙红雷临终的那段话说，屡次被人爱过，也屡次爱过人，如今还得说自己不知珍重，辜负了许多盛情和美意。活着是种修行，不知为何我竟从这话中体味到了无上的美感。我以为生活应该留有遗憾，非如此便不能称作隽永。易先生约我去爬香山，安了个机灵的由头，他教我户外运动的常识。我野路走得两腿直发抖，易先生把他的两个护膝都给了我。后来下山后一起吃饭时，我看见他右手夹菜的同时，左手在揉搓着自己的膝盖。我有一次深夜的微信聊天中向易提了一下突然想念东城区某个小摊的烤串，第二天下班易带我吃了好多，并且说自己是为了羊腰子而不是为了给我解馋。想什么呢？朋友突然问我。没事，瞎想，我随意地回答了一句。得了吧，又想他呢吧，就知道你就嘴硬。他后面的话我没有继续听，叹了口气，开了车窗，看到远方月光泛红，一阵凉风吹进车内。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段理想中的爱情。 穿上洋装，看着手表，时间快到，心砰砰的跳，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换了新唇膏，把头发弄好，要你看到我的好。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温柔的表情，笑容里的天真。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是否也会有我的时候你的专注眼神，温柔的表情，笑容里的天真。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是否也会有我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爱情观，聊聊你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喜欢上一个男孩，或者谈一场恋爱，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和身边人一起讨论对方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这个行为是不是爱你的表现。前几天我就参加了这样一场堪比福尔摩斯破案现场的情感分析大会。大会的矛头来自于一位我刚恋爱不久的好友，他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位理想中的真命天子，可是处了没多久就觉得两个人要进行不下去了。原因是男友的日常表现让他觉得他并不是很喜欢对方，于是他叫起了我们一帮好朋友帮他来理性分析一下男友对自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当下有很多情感鸡汤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教女生如何去考验自己的另一半，去寻找爱的证据。朋友也试过，发现自己的男友竟然每一条都能中招，吵架的时候都不会及时道歉，只要朋友不说话他就用冷战来结束。男生有一个挺好的异性朋友，虽然关系很清白，但是遇到事情他会想到和那个女孩去讨论，而不是选择女朋友讨论。平时节假日里也很少有所表示，对当下情感里最流行的礼物口红也是从来没有买过。他就像是一个别的星球的人类，听不太懂朋友们的语言，让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电波总是信号干扰，接收不好。没多久朋友决定分手了，但剧情发生了反转，当时男友眼眶就湿了，希望朋友能够再好好考虑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男孩在此之前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加上朋友是有委屈会放在肚子里的人，男孩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行为让朋友感觉到伤心。我们一群人都被这个毫无经验但对感情即将失去想要抓住自己喜欢的人的本能反应萌化了。电视剧里常常也会出现没有恋爱经验的男主们，作者总是赋予他们一些天生的恋爱技巧，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知道怎么爱的人，但在现实中更多的却是没有相处技能的人。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一个智商超群的人，说话尖酸刻薄，天生性格傲娇，本来以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应该孤独终老才符合剧情，可他还是找到了真爱。有人问谢耳朵并不喜欢 Amy 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但每一个观众都能看出谢耳朵是喜欢 Amy 的，只是他不知道这种感情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这样的一种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去爱， 即便和普通大众的有点不一样，但也是爱的一种形态。有分不清爱的人，自然也有多了很多去验证爱存在的人。 S 小姐和男朋友的恋爱一直处在她觉得很稳定的阶段，但分手来得过分突如其来，以至于让她怀疑这个爱了她这么多年的人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还不错的感情里是不是出现了第三者。可惜事实没有如 S 小姐的愿，更意想不到的是她自己就是这场感情的刽子手。和男朋友沟通了之后，才发现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处在超负荷的状态。男朋友表示自己付出了很多，并不是得不到回报，而是每天当完成了 S 小姐的心愿之后，总会有新的要求接踵而至。她像是一个在挑战高难度游戏的玩家，努力拼命去闯关，期待有一天能够得到一个奖赏。但她发现自己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在 S 小姐的心愿单上完成胜利。一段感情有人提出结束，我们一般都断定对方是不爱了，说再多更显得像是借口。只有在感情里全身投入过的人才知道，有人中途离场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爱怕了。爱到杯弓蛇影，爱到身心俱疲，不如就这样撤手离场，好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太委屈的宽慰。我刚开始看日剧《朝五晚九》的时候，觉得男主角真是一个天生撩人技能满点的人，他的爱带着本能的善意，也有天赋般的能力。只是看完了整部剧，感慨爱一个人也是一场修行，从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好，想把他留在身边，到后来支持女主去纽约的梦想，都是一步步走来的。所以我也越来越觉得，爱一个人是本能，但会爱一个人却是一种技能。的确有人天生就有这样的本事，而大部分的人却需要翻山越岭，一个个爱过来，在体验失去过之后，才知道去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有天赋的人是信手拈来，而后天养成的人却需要过尽千帆。我一个男性朋友被身边的朋友封为模范男友典范，知道女生在来每个月最不舒服的时候给她买什么止痛药，泡多少温度的红糖水，还知道一年当中有多少情侣之间需要过的节日，每个节日该送多少份额的礼物，吵架的时候怎么哄最能友好结束。但是在他成为这样的绝佳好男友之前，在恋爱里他也是那个女朋友生病时只会说多喝热水，争吵时喜欢讲大道理的零经验的人。没有什么人永远不会怎么爱，相处多了自然也就会了一些技巧。只是我们女生太矛盾，不喜欢人家身上带着前任积累来的经验，却又希望自己能够享受一个现成品。所以看过了越来越多的到底爱不爱的剧情讨论之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到底爱不爱你，其实当事人的内心最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头头是道的分析，还不敌你内心的一个声音。我们羡慕那些会爱的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不会爱的人。我们爱的人不是不爱我们，而是我们应该给爱多一点表达的时间。唯有让时间沉淀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也唯有身处爱情其中的人，才明白他到底是不是爱你的人。 别再瞎猜了。这世上永远有些人比你想象的更爱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就打不开的锁，你的世界没人走过，变成了角落，无力改变机遇，只能转一个念头，也许平静就是幸福了。明天一定有人在等你，感动会在你们并肩时扬起，环境伴着才到这里，爱情得来不易，更值得回忆。明天一定有人在等你，爱是小心感应，再勇敢决定，穿过孤单遇见甜蜜，永远肯相信的人总会最靠近奇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